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有关科学界的一些新闻事件，我们回头来看看啊，这段时间在咱们身边都发生了哪些和科学有关的事情。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科普作家李维扬，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科普作家李维扬。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新闻观察员韩新卫，欢迎小韩。 大家好，我是小韩。 接下来我们走入主题来说第一件事情。其实上一次我们就准备跟大家来说这事儿了，但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咱没说到它。但是这个事儿呢很重要，而且呢我们现在说它也不晚。这是什么事儿呢？美国 NASA 招募志愿者，这个志愿者呢要扮演啊，他们要 cosplay 生活在火星的那种状态。具体的新闻呢我们先来听一下。 如果人类定居火星会遇到哪些问题？为寻求答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正招募志愿者在地球模拟火星环境中居住一年。据报道，这项招募计划将从报名者中筛选4名志愿者，要求他们在一个模拟火星环境的住处生活一年。这个名为火星沙丘阿尔法的住处位于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内，利用 3D 打印技术建造，面积约158平方米，包括卧室、厨房、浴室、健身房和种植区域。入选志愿者在此生活期间将模拟火星探索任务，包括太空行走、栽培植物、处理设备故障等。模拟火星生活期间，志愿者将以即食太空食品为食，与外界联系有限。根据目前计划，住处没有窗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相关项目主要研究人员表示，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了解人类在火星定居点的行为表现。为解决人类在火星表面生活遇到的复杂问题，需要测试各种解决方案，模拟项目对此非常关键。 哎，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俩要是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想会害怕什么事儿，或者想要带点什么东西进去排遣寂寞？ 那个，我怕我们家螃蟹没人喂都死了。 我要带两件东西，一个是我的电脑，一个是我的狗，没了。 为什么呀？ 我说实话，我现在的状态跟这个火星模拟计划其实差不了太多。你想，我是一名，我的主业是一名编剧，我大部分的时间就在家里稍微的行走一下，每天吃一些很便捷的食物，然后跟我的小狗玩一玩，之后跟甲方进行远程交流与创作。 你这是宅呀？ 对呀，就是非常的宅。我除了出来跟大家录广播还有一些必要的活动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被锁定在电脑前。如果有这么一个空间能提供于什么 3D 打印的各种东西啊，很新奇，我还能够拍视频传给大家，跟外边进行一个互动，我会成为一线 UP 主，给大家直播前线的那个火星生存是什么样子，我肯定会成为顶流。等我出来的时候，哇，名利双收呀。 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他吃东西呢只能吃火星食物，就你在地球上的美食那是吃不到的，你想点外卖也送不进去，所以你天天就得吃做成牙膏的呀，然后做成各种块啊，各种方便食品，这个日子其实也挺难熬的。 这个其实没有关系，其实你像好多的宅啊，其实我就是一名深度的宅。在我， 你也宅啊？ 对，我也宅。你别看虽然我满世界跑，现在我是满世界跑，但是我上学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宅，而且是 连学校都不去啊。 学校得去，因为如果你要不去的话，老师会来你们家然后把你拖到学校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我的假期的时候，往往就经常会是在家里待着，然后就一天一天的不出屋。比如说玩游戏啊，或者看书啊，或者写点什么，做点什么呀，就是乱七八糟这些事儿。当然那个时候可能也是精力比较旺盛吧，永远永远有做不完的事儿我可以去做。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我都是得上外边去做事，比如说被你拖来录节目啊，然后被别人拖走录个什么剧啊，然后或者是要拖走啊拍个什么照片啊，总是有这样这样事，所以我还是挺怀念那个时候时光的。但是你说到这个，我就跟这儿 怎么说呢，我就该在一个屋里边做一些事儿，那么吃点什么东西，我就回想起那个在宅在家的那个时候，我好像也没吃什么东西，而且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外卖这些东西呢，完全都是我妈上班的时候给我啊，有点剩饭啊，那个有点剩菜摊啊，然后昨天剩的那个半罐那个罐头啊，你给兑点汤，咕嘟一下，咕嘟点面，你就能吃了啊！ 哎，你们家垃圾桶是不是常年很干净？ 嗯，对对，基本上剩不下，因为有我去打扫嘛。然后在此之前，还有一只小狗跟我一块打扫。比如说我们家要吃个这个啊，炖羊蝎子呀，我会先把那个羊蝎子给舔干净了，然后让那狗去啃那个骨头，啊。 所以你们俩的意思是，其实你们很适合去 NASA 当他们的志愿者，是这样吗？ 其实我觉得太空食品对我完全就不是什么难事儿。为什么呢？其实前阵子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被迫宅在家里的那段日子，每天坚持健身，坚持工作，还坚持了下自律的饮食，那段日子真的瘦了特别特别多。我现在最急切的就是把健身重新拾回来，然后让自己恢复一个自律状态。如果他能考虑让我去当这个志愿者的话，听到请跟我联系。 哎，好像你们一说，觉得人是不是在内心深处还是向往一个人独处的？但是呢，又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独处了久了以后也不行。 如果是你一直自己一个人待着，然后有点什么东西陪着你，实际上是最好的。比如说有个小狗狗啊，然后有个小猫猫啊，或者是小兔兔啊，或者是这个小鸡小鸭呀，或者甚至是小螃蟹小王八什么的，哎，你能跟他一块儿待会儿，哪怕他自己会动，你有一个倾诉的对象，那其实是很好的。但是你要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也挺难受的。你总不能跟土拨去啊、笤帚啊，你跟他们聊天吧，他也不会理你啊，对不对？所以还是我觉得人类还是一种不太习惯孤独的生物。 虽然不太习惯孤独，但我觉得现代社会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太多可以跟外界去交流的方案，比如像我说的互联网，或者说你可以用一些记录自己生活的方式来跟自己进行一个相处。其实真的很适合我，在这里再给自己安利一下，请联系我哟。 不行，最后得告诉你这个残酷的现实。NASA 招募的人仅限于美国人，然后第二呢是还得要拥有什么数学呀、物理学呀等自然科学的博士学位，或者你是一个会开飞机的飞行员。 那算了，告辞吧。 没有关系。虽然 NASA 不招我们，但是我相信中国一定也有相似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去火星的时候，我一定报名。到时候我弄点什么，比如加里敦大学物理系的这种文凭啊，然后 你今天就在这儿自爆了，就别想这事儿了。 但是我可以啊，我推荐一下，我毕竟主业是一名编剧，我可以去记录全过程，还可以为那些在这里生活的人树碑立传，写一下你们的生平记录，考虑我哟。 虽然你们俩是在这儿有点搞笑的意思啊，但是我相信咱们国家未来也会有类似这样的计划。其实除了美国之外呢，之前俄罗斯也做过这样的计划，而且还有中国的科学家也参与其中。随着我们未来对于深空进发的步伐呢不断的迈开，而且迈得更远，我们这种计划呢肯定也会随后跟上的。 对，而且我觉着还指不定是谁先上火星呢，真的是这样。我就至少有这样的信心。你看最近中国几年，就是咱们国家航天人他给咱们国家这些航天技术包括航天领域的这些成就的成果是多么丰硕的。那么美国最近好像我反而没看见有什么，所以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有可能是我们国家先上火星。 好，我们也期待这一天。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事儿呢也会颠覆我们的某些认知啊。我们一直认为说人年龄越大，可能我们的大脑的退化的功能就会越多，我们的认知能力下降就会越快。但是一项研究告诉我们呢，年纪越大，某些认知能力其实是会越强的。哪些能力会强？我们和大家先来听一下。 人们通常认为随着年纪增长大脑能力会衰退，然而一项研究显示，年龄越大，在特定环境下大脑屏蔽干扰、定向等认知能力更强。来自美国和葡萄牙的研究人员要求702名58岁至98岁志愿者参与一项电脑测试之后得出上述结论。这项电脑测试旨在评估参与者大脑的警觉、定向和执行、抑制三项认知能力。结果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大脑对新信息快速反应的警觉能力却有下降，但涉及将注意力转移至空间中特定位置的定向能力有所增强，涉及屏蔽干扰信息、集中注意力的执行抑制能力同样变强。上述三项认知能力在生活中较为常用，比如警觉能力会使司机来到路口前有所准备， 转移注意力，执行人等先前未预期的目标，牵涉定向能力。而执行意志则可使司机集中注意力驾驶，免受鸟、广告牌等干扰。研究人员认为，这是首次有研究证明，大脑某些基本功能随年龄增长而增强。他们因此希望探索，能否通过恰当的训练方式，使人类大脑认知能力长久敏锐。 你们知道，我听完这则研究之后，我脑海中冒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姜还是老的辣呀，对不对？ 对对对，你说的没错，你说的没错，我觉得你就挺辣的，不像我们这些年轻人， 哎、 对吧？ 哎，我怎么听这话哪有点不对呢？ 你挺对的，你是老的辣吗？ 我们夸你呢，高情商夸人法。 对啊，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们听完这个有什么感觉？你们觉得认知能力，或者说你们认为自己未来哪些认知能力需要增强？ 我觉得我这个现在睡觉的能力亟待增强，经常就是晚上睡不着觉，老琢磨事儿，然后呢就。拿一本小账本记上，哎呀，张三今天怎么着我了？这个李四怎么着我了？这个小韩又夸我了，我应该请他吃饭呀、啊。这个玉龙他又说我了，我应该以后报复他一下啊。比如说这些事儿， 活得累不累呀、啊？ 那他睡不着觉怎么办？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这个睡觉的时间是在逐渐减少。那你比如说像我这样。 嗯， 以前啊，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哎呀，每天到了10点多钟、11点，躺炕上咣就着了。但是现在呢，就是第一事儿比较多，比较忙，然后呢，第二就是有的时候你躺在那儿，就是真的到了，比如说我11点躺在那儿了，但是他睡不着，要玩会儿手机，越玩越精神，结果一下就玩到1、2点了，那个时候再睡。而但是每天起来的话，也并不觉着特别的这种疲惫。但是以前就不行，以前如果说我熬到夜里1、2点我再睡啊，第二天哎呀就觉得头晕脑胀，现在就感觉睡觉的时间明显的减少。但是像我父亲母亲那一代人，他们60多岁快70了，他们睡觉的时间比我还短，他们每天早上起来5点多6点就起床了，然后晚上呢跟我说我们睡的也要看好长时间电视啊，然后也睡不了多长时间，好像一天只有4、5个小时，那比我还短，但是他们每天还是挺精神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睡觉的时间短了，可能就说明你要变老了。 在特定的情况下，大脑屏蔽干扰能力越来越强，这个我深有体会。你看我小时候，如果你让我做个作业，我一会儿被电视的声音吸引，一会儿被外边小朋友玩游戏的声音吸引，一会儿被我们家小狗挠球的声音吸引。我现在只要甲方催稿催得及时，你别说这些声音了，就算是有朋友呼喊你去吃火锅，我都假装自己听不见了。 小韩，咱们去吃大螃蟹吧。 听不见，我得交稿呢。 小韩，咱们去吃大虾吧。 其实行。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因为，首先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跟兴趣是越来越深的，然后你会知道自己去应该做什么，这个也算是一种延时满足，一种自律的体现。然后听到这个新闻之后，我感到非常的一个亢奋吧，因为我以前一直担心说人老了之后大脑的机能会不会逐渐下降，现在一听说人老了之后还有这么多机能是提升的，我越来越有自信了，然后也不再会有年龄焦虑。 我就是怕这个大脑的机能它会下降，所以每天要拿出那个小本本，然后我看一看算一算，然后把该记上的都记上。 正经人谁写日记啊？ 对，不写日记，但是得拿小本本给算上。 怎么感觉你那个本里面记的可不是日记那么简单？ 这叫百官行术。 哦，什么意思呀？ 你看过那雍正王朝吗？ 干嘛的呀？ 就是 雍正王朝我看过，你刚说那词儿什么意思？ 就百官行术，就是你们都干什么了，我都记下来，然后万一有一天那个什么，我要查出来，看看你们干过什么对我不好的事儿。 就类似于绣春刀里不是有个小本本要进行一个定时记录嘛，就是当年的古代的执法记录仪。 哎呦，这个太可怕了，还是人肉版的记录仪啊。好了，刚才我说到了人的大脑，其实年龄越大认知能力越强，这个新闻看完之后我也觉得很欣慰啊，就说明我们其实有一弊肯定也就有一利，虽然肉体老去了，但是我们的思维呢也变得更强大了。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动物界的事儿，来说一说蝙蝠。这项研究呢很有趣，有一种蝙蝠呢，它生活在中美洲，它的名字叫大银线蝠。科学家们发现呢，大银线蝠的幼崽啊，在小的时候呢会咿呀学语，而且呢它们不是随便发出叫声，这个叫声发出呢是有目的有原因的。 婴儿时常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为学说话做准备。 中美洲一种蝙蝠幼崽也会咿呀学语，为日后与同类交流打基础。德国柏林自然博物馆研究人员录下并分析大银线蝠幼崽的叫声后得出上述结论。研究人员发现大银线蝠幼崽发出的声音有节奏，而且重复一些基本音节。就这两点而言，大银线蝠的咿呀与人类婴儿的咿呀极为相似。主要研究人员阿哈纳费尔南德斯说，这些蝙蝠能发出一整套不同的音节，说明它们有非常复杂的声音交流体系。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蝙蝠幼崽自出生三周后开始咿咿呀呀，持续7至10周后结束。这期间它们每天3成时间咿咿呀呀，一般每次持续7分钟。录音显示，有一只蝙蝠幼崽有一次独自叨叨了43分钟。大银线蝠多栖息于树上，是目前已知唯一会咿呀学语的蝙蝠。蝙蝠虽能发出人能听见的叫声，但通常以人耳不能觉察的超声波交流。 即便是咿呀学语的蝙蝠，性格也各有不同。刚才说到啊，有一只蝙蝠呢，自己呢唠唠叨叨，唠叨了43分钟。哎呀，这蝙蝠中也有话痨啊，而且话痨从小就开始了。小韩在这个时候用手指了一下自己，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吗？ 我小时候就是那只会咿呀43分钟的蝙蝠。 哎呀， 我从幼儿园开始就是班里的班长，一直到3年级的时候，我甚至当上了大队长。我是我们学校第一个3年级就当上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就是因为我学习能力就是比较强，然后成绩一直保持在前2名，然后剩下的大量时间我都拿来跟别人沟通感情了。 哦， 跟老师沟通感情，跟同学沟通感情，人缘特别好。但我妈妈就非常担心我，她小时候就经常给我举例子说，你要当一只高贵的小百灵鸟，你不要去当一只就是老是在那儿学舌的小鹦鹉。你知道我有多话痨吗？ 嗯， 春节联欢晚会经常是语言类节目接上一个歌舞节目，对吧？嗯，那个歌舞节目就是我复述那个语言类节目的时候，我们家人一般都看2遍，别人是晚上看一遍，第二天早上才能看重播。嗯，我们家及时就能看重播，我爸都快烦死我了。然后但是我后来最大的特点是我找到了对口的专业。你看，我现在就在这里像个话痨一样给大家讲述分享一下生活里的新闻科学。然后更多的事情是我还是主业是名编剧，更能够去表达我的生活。 我觉得你的主业应该去做主持人才对啊，你这么喜欢说话。 然后你看我副业里的副业是做一名 UP 主，对着镜头。 我觉得你的主业应该去西天取经比较合适啊。 其实我觉得我的主业应该是沿途化缘 啊。好吧，你们又给自己安插了这么多的主业。哎，李文阳给我们解释一下，这蝙蝠本来咱不都是了解到它是不出声的吗？超声波交流，超声波行动，怎么它小的时候还出声呢？ 对，其实它是有叫声的。那其实包括超声波也是它的，通过就是说喉部啊或者是鼻子这些部位它发出的声音，其实超声波也是声音嘛。 对对对，我刚复述不准确，是它出声，只不过我们听不见。 对，只不过是我们听不见。但是它能听得见呀。 嗯， 其实就是包括这些东西，其实它也有一些像同类之间交流的这个信号，它也是需要去学习的。其实不光是蝙蝠吧，好多类动物它都有这样，甚至呢就是不同地区它会形成方言。你比如说有一些 蝙蝠也有方言。 蝙蝠啊， 弄啥嘞？ 对对对，就是类似于这样。比如说有一些鸟，特别善于鸣叫的鸟，那么我们的一些包括科学家也好，包括一些观鸟的爱好者，他们就发现这个不同地区的同一种鸟啊，它可能鸣叫的方式，就是或者说是音节呀，或者说音调啊，哎，它会有不同。那么可能就是说跟这些地方这鸟的取号它是有关系的。那比如说这儿的鸟它就爱听这京剧，那北京鸟就爱听京剧。然后同样的一种鸟，它到了这个河北以后就爱听河北梆子。然后要是到了这个南方以后，它又爱听评弹。你这个鸟就会了不同的这种方言。 哎，那你说南方的一种鸟，比如说南方的麻雀飞到北方来，它在南方喜欢听粤剧，然后到了北京之后它会喜欢听相声吗？它会改方言吗？ 马上就要说这个问题嘛。就是其实啊，就是有一些闲的没事儿干的科学家呢，他们就做了这样的实验。 哎，这个事儿很有价值，不是没事儿干。 开个玩笑嘛。然后呢，他们就是把这个南方的这个鸟，假设啊，就是把南方鸟给搁到北方来，然后这个鸟最开始是一个很蒙圈的状态，然后他说他可能也在那儿叫，但是其他的鸟呢就不理他，因为觉得鸟怎么就是哪儿来的这么一个神经病啊，他跟那儿胡说什么？ 说啥呢？听不懂。 对啊，说啥来啊？咱也听不懂嘞。然后呢，这个但是后来这个鸟它也会就是进行自己的一些调整，然后最后呢， 学习方 言，也能和怎么说呢，同种类的鸟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 嗯， 哎，这是确实有这样的事儿。那么咱们说到蝙蝠这身上，蝙蝠啊，蝙蝠， 您说蝙蝠，我想起一个人，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叫 蝙蝠侠 张金硕， 嗨， 不是蝙蝠侠， 也可以叫蝙蝠侠。我觉得这个名字在他身上也挺合适的。 我们都管他叫张蝙蝠，现在是那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啊， 不是佐伊博士吗？ 对对对对， 人家有很多江湖称号、 啊，在以前外号叫张蝙蝠，因为他就是研究这个蝙蝠的嘛啊，然后他给我讲过很多关于蝙蝠的故事嘛，包括像这个蝙蝠怎么起源，因为以前认为啊，这蝙蝠它是一种就是树栖的起源，那么 什么叫树栖的？ 就是他们的祖先是在树上的 啊、 然后呢，在树上可能就是抓虫子吃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要知道，咱们灵长类的祖先可也是树栖起源的， 真的啊？ 对啊，就是发现的化石表明，那猴不就在树上吗？ 哦， 对吧？其实和这个蝙蝠它是有很强的竞争关系的，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就是如果这个同一个行业有很多人都去了，那这个行业里边饭可不好吃。那么其实放到这个自然界也一样，那么好多物种去占据同一个生态位或者同一个这种栖息地的话，那么它可能就会有比较强烈的这种竞争。但是呢，蝙蝠不仅没有被这个灵长类给竞争下去，而且他们真的是独辟蹊径。那么蝙蝠这一个类群叫做异首目，他们现在是现生的哺乳动物里边第二大繁生的类群，第一类就是第一大的是这个啮齿目，它总的这个种类是最多的，那么能占到这个哺乳类种类的将近一半，那么蝙蝠也有1000多种，1200多种吧，也是很多很多的，其实它就是掌握了飞行的这种能力，那么实际上蝙蝠啊是脊椎不光是脊椎动物，就是所有动物类群里边第四个掌握飞行能力的一个类群。 哎，蝙蝠能说是现生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吗？ 可以、其他的哺乳动物你像无鼠啊无猴啊他们都只能算 滑翔， 因为它没有主动的这种就是用自己的动力去飞，它只能是滑翔一段时间。其他其实真正掌握能飞的这类群一共就四个嘛，一个是昆虫，还有翼龙，翼龙已经灭绝了，还有就是鸟，那实际上现生的就三个，一个鸟，一个蝙蝠，还有一个昆虫。昆虫太小了，和它们就不在一个生态位上。 对， 但是鸟呢，主要由于它的一些，比如说视觉系统的一些缺陷嘛，实际上夜行性的鸟类是很少的。所以呢，蝙蝠它就看准了，可能就是看准了这个，它发展了自己在夜间活动。对，它就专门去在大多数蝙蝠啊，绝大多数蝙蝠都是在夜间活动，所以呢，它也能够。变成了这么演化成这么一个兴盛而繁盛的类群，不光是数量也好，种类也好，都是特别的多。 你刚才说到了昆虫，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另外一种让人有点害怕的昆虫，这个昆虫叫杀人蜂。美国农业部门计划捕杀杀人蜂。 美国华盛顿州农业部日前表示，今年首次在州内发现亚洲巨型大黄蜂蜂巢，正在制定方案，可能下周开始捕杀这种恶名为杀人蜂的昆虫。亚洲巨型大黄蜂体长可达5厘米，在美国属入侵物种，2019年12月首次发现于华盛顿州。它们以蜜蜂和黄蜂为食，能在几小时内摧毁蜜蜂蜂巢，进而伤及依赖蜜蜂授粉的农作物产业。人被这种杀人蜂蛰刺极其疼痛，被反复蛰刺可能导致死亡。在亚洲国家，每年都会有数十人因此丧生。在华盛顿州及毗邻的俄勒冈州，捕蜂作业人员已接受户外课程培训，学习追踪、诱捕、消灭杀人蜂。他们穿防护服，套黑靴，戴蓝手套，全副武装地练习使用遥测系统寻找杀人蜂。一旦借助热成像技术确认树中藏有杀人蜂蜂巢，作业人员将用塑料膜裹住这棵树，以防蜂群逃离。随后用木头撞击树干，逼出杀人蜂，再用真空吸风器消灭。昆虫专家说，美国境内可能有许多杀人蜂蜂巢，尚不能确定位置。居民如看到杀人蜂，应立即上报，这对捕杀作业至关重要。 哎呀，好像这种就是对人伤害挺大的昆虫，包括一些异兽，好像在美洲、北美洲、中南美洲还挺多的。刚才我们是说的是美国农业部门要计划捕杀杀人蜂。哎，我先问你们个问题啊，你们有没有被蜜蜂蛰过？小汉有被蜜蜂蛰过吗？ 我不仅有，我现在疤还在身上呢。 哦， 我是不光被蜜蜂蛰过，我被你得问我。 哎呦， 你得问我被几种蜜蜂蛰过。 你这个疤感觉像是前两天刚蛰过的吗？ 不是，我给大家讲讲这个疤为什么这么的夺目，就是因为我小时候这个蜜蜂其实它没有惹我，是我惹了它。我当时是带头跑步呢，我胳膊往前一伸，一个巨大的蜜蜂就咔一下钉在我的胳膊上了。 马蜂吗？ 然后应该是马蜂，当时那个胳膊就肿得特别特别厉害，还起了一个巨大的水泡。然后我去了我们当时的医务室，医务室里的老师一见这个阵仗，他先乐了一会儿，当时还没有智能机，他也没有办法及时拍下来取笑我。但是他特别开心的跟我说，我刚做的美甲特别适合给你挤这个水泡。 然后就给你挤了？ 他拿手给我挤的，你知道吗？蜜蜂蛰了我之后，我当时是麻麻的疼，并没有那么难受。但是他拿他那刚做的水晶甲给我挤的时候，我整个人三年级的我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声。我当时在想，我只是一个小学生啊，我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巨大的痛苦？ 哎，我问一下，他拿手指甲挤，这个应对方法正确吗？ 你不能说它不正确，具体要看它的方式。实际上啊，就是我们被蜜蜂蛰了以后啊，好多人他会选择用这个镊子把蜜蜂的那个刺给夹出来。 对啊，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式。 为什么？ 蜜蜂在蛰完你以后呢，它的那个刺留在身体里，留在你的身体里啊，然后它可能会携带一段内脏，然后在这个内脏里可能就会有蜜蜂它的那个毒腺。在你夹的时候很可能就是把毒腺里边剩余的一点毒液就给挤到你的身体里了。所以正确的方法你应该是用那个拿针把它给挑出来。然后可以就是说涂点碱水啊或者其他的东西，然后一般情况下它不会有大碍。你就是观察一下它，如果没有肿得特别厉害啊，或者疼得特别厉害，这种一般情况是对咱们普通人来讲是没有大碍的，只要你及时把这个刺给挑出来。但是呢，如果你是过敏体质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过敏体质，它可能会引起你哮喘，然后引起你心律不齐，然后造成进一步的这种就是你可能会有昏迷，然后在呼吸上呢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导致死亡。如果说这种情况，真的是得马上去医院。 那我们来说说这杀人蜂，它为什么会置人于死地呢？ 杀人蜂是你不能，我觉得不能说是天灾，应该算是人祸吧。杀人蜂其实呢，是因为，最开始是美国农业部门，他把那个非洲的蜜蜂给引进到当地去做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算是采蜜吧。然后它的产蜜比较高。后来呢，就是有一些蜜蜂逃逸出来了，然后逃逸到这个美洲，和美洲当地的蜜蜂进行了杂交。杂交了以后呢，这个儿变大了，然后呢攻击性也变强了。因为非洲的蜂它本身的攻击性就是很强。因为怎么说呀，非洲大陆嘛，那都是算是一个神仙打架的地方。你像大型动物基本上都现生，大型动物基本上都在非洲。 对，人类的起源也在那里嘛。 对呀、啊、然后它的攻击性本身就比较强。因为它如果攻击性比较弱，像这个意大利蜜蜂一样，可能它就会灭绝了。所以呢，这个杀人蜂它就遗传了这攻击性特别强的这么一点。所以这美国人呢，他有好多好多人他不在意这个， 就咬一口就咬了。 对，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意识，就是说我这个蜜蜂会，没想到蜜蜂会这么厉害。所以好多人比如说看，哎呦啊，这有一个蜜蜂巢啊，我 捅它一下， 对，我给它掰了吧，我给捅了吧，它能怎么就 吃点蜂蜜、 一下就给蛰了。然后呢还有好多农场，比如说在开拖拉机的时候，它那个拖拉机不是烧内燃机是发热的嘛，那蜜蜂很容易就受到刺激，然后就扑过去了。然后这老农呢就拿着这个比如说笤帚啊或者怎么，哎呦这个咋办嘞，然后就去打蜜蜂。 美国农民也这口音啊？ 我不知道啊， 跟蝙蝠一个口音。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蜜蜂一看，嘿，这家伙敢拿东西打我，然后就群起而攻之。而且就是蜜蜂它，你被蜜蜂蛰完以后啊，它留在你身体里边的那个蛰针，然后会散发出一些信息素，这些信息素呢就会引起其他的蜜蜂一种就是进入一种癫狂的状态，因为他们一下呀，有人来了，有敌人来了，我们要群起而攻之，我们要去打他，然后 就会刺激 其他的蜜蜂也去蛰你。所以这个时候首先就是跑，你跑得远一点。你别看蜜蜂会飞啊，但实际上它飞行的速度也不是特别快，就是比咱们跑的。 我们跑得过他吗？ 我们反正咱们人，你说跑个三五百米没什么问题吧？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够呛。 没关系，你耐蛰。 对，小韩，你会跑马拉松是吧？你跑42公里，肯定是没事儿。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是怎么说？ 我有一个问题哈、 我为什么看见蜜蜂之后我不往屋里跑，我非得跑42公里？ 你想蜜蜂要飞进去你更没地儿跑了。 也是， 你应该跟动画片里那一样，哗一下跳到那个水里边，然后伸出来一个小吸管你换气。就是针对蜜蜂这种，那么首先你就不要刺激它，尤其是在野外，比如说咱们在野外看到蜜蜂啊也好，或者是黄蜂也好，它过来的话很可能就是因为被你的这个你吃的食物啊，或者是你身上穿 的 衣服这种鲜艳的颜色所吸引，所以你千万不要刺激它，别说哎蜜蜂来了给它一下，啪，那蜜蜂没打死，蜜蜂蛰你一下，这个很麻烦。 嗯， 就是你只要冷静的在那儿待着，它一看哟这东西不能吃，它自己就走了，因为蜜蜂很忙的，蜜蜂得养家糊口啊。 嗯， 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另外，真的被蛰了以后，就是遵循刚才咱们说的那些原则。 嗯，别去夹刺儿，然后弄点碱水往伤口上涂一涂，然后 没有碱水弄点肥皂水， 对，把那个针的给它挑出来。 还有就是如果自己是过敏体质，对蜂毒是过敏的话，立刻去医院。 嗯，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去医院查一下，我们首先是不是过敏体质，第二查一下过敏源。 嗯， 这个我至少做到心里有数。 嗯，说完了美国的杀人蜂，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欧洲的黑松露。哎呀，我之前啊在没去欧洲之前，我去看很多什么西餐讲那种顶级的法餐里面一定要有黑松露，说有这个东西才能够配得上它那个段位，才能够卖得出高价格，所以我一直就对于松露这个东西是有着天然的一种好奇感。但是后来当我去吃了一次松露之后，我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味道嘛。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欧洲的黑松露有望实现人工稳产培育。 欧洲黑松露也称为黑包块菌，是一种名贵的地下菌根型食用菌。中科万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团队近期获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为欧洲黑松露的人工培育及种植园的经营管理奠定了基础。此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真菌与菌根研究团队研究发现，黑包块菌可以与蒙古栗幼苗较好地形成外生菌根，并显著促进蒙古栗生长发育。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团队以3年龄蒙古栗及黑包块菌外生菌根苗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蒙古栗光合效率、营养吸收、根系碳分泌以及根系细菌群落等指标。结果表明，可以通过调节蒙古栗的碳合成与分泌、根系细菌群落来促进蒙古栗与黑包块菌外生菌根生长和营养吸收。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植物自身存在碳效益权衡策略，可更加合理有效地分配光合固碳，并通过碳分泌调节根系微生物群落，进而促进植物营养吸收和土壤碳氮磷等营养物质循环，这为欧洲黑松露的人工培育和种植园经营提供了理论基础。 小韩在美食这方面是一个专家，关于呢， 我也是专家， 你是吃成了一个专家。小韩在吃之前在技术方面也是一个专家，关于松露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关于松露我能分享的是，等快中秋节前后的时候我可以送你们点黑松露。 真的？ 真 的？必须是真的。 你说的送我们点是指包括听节目的每一个人吗？ 啊，那可能不是，就是你们二位。 不，要不然你把他那份给我也行。 为什么呀？ 因为你反正嗨，你吃也是那么回事吧。 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好朋友现在在做高端食品的供应链，这个就不给他打广告了，但是他已经给我提供了超级多的生活中的高端食材让我来进行一个品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有这样的朋友真的太好了。 这朋友介绍我们也认识一下吗？ 没问题啊，肯定可以啊，以后我还甚至想邀请他跟咱们一块录节目呢，讲一讲更多美食的故事。 带着松露一块来啊。 哎呀，不光带松露，我让他多带几样来。 那松茸啊， 松露呢，前两天我正好看了他在朋友圈发的一个视频， 嗯， 就是一只可爱的小黑猪在那个地里不停地拱松露， 嗯，对， 然后我当时就问他了呀，我说你这个视频是真实的吗还是怎么样，他说绝对真实的呀，他对松露的气味比我对松露的气味还要敏感多了。 哎，对，之前我看很多人去挖掘松露都是要带一只猪， 对， 猪能够闻得出来， 对对对，尤其是 没错 猪 哦， 小母猪，因为 这是为什么呢？ 它那个就是松露成熟的那个气味就和小公猪的那个气味很像， 没错， 所以一定要找小母猪，小母猪闻到以后就会哎呀很开心的去找它玩， 恋爱的味道是吗？ 是的， 不知道是不是恋爱的味道，反正是想去找它玩吧，然后呢就会，但是用猪去找松露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找到以后很容易 它会吃了， 对，自己就给吃了 啊。 其实还好，你带它差不多已经吃饱了之后，它会拿鼻子把松露从半土半松针的那个状态里给你拱出来， 嗯， 然后你就赶紧把它往筐子里放，特别特别的快乐。 嗯， 然后当时我看了那个视频之后，我就跟他说，那我你就你给借给我的这份松露也是这个小黑猪给我拱出来的吗？他说那当然是了，只有他拱过的松露才能配得上顶级松露四个字。 但是我的问题是，松露真的很好吃吗？我之前旅游的时候怕不是吃到了假松露吧？ 如果你是旅游的时候吃到的，那我还真的担心你吃到的是假的 哦。 因为松露其实它产量并没有那么高，你看现在的技术还是说有望实现人工稳定的一个培育，是吧？以前真的是看天吃饭，有的时候天气稍微不好，不适合它的生存。今年你去带着小猪，带多少头小猪都收获不了多少松露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欠收的年份里，那个松露的味道更加香醇。然后这就形成了一个很难的事情了。丰年的时候不好吃，欠收的时候价格过高，咱吃不起。经常在旅游景点或者在一些高档餐厅里吃到的就是次级品，甚至是冒充的。 那松露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很难形容。在我心目中，我对松露其实并没有那么感冒，我是对松露的配菜比较感冒，比如说一些高档的 M9 和牛啊，跟一些丰厚的鹅肝呀、当他们跟松露搭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相得益彰的。但是你单独吃松露的时候，很多大师说他们空口就能品鉴出有多好吃来，但我毕竟是一个美食界的俗人，我可能还是觉得松露跟这种高档的肉在一起会风味更佳。 所以格调要比它本身的味道更重要。 没错， 其实吃的也不仅仅是松露本身了，而是肉了。 其实你说到松露啊，还有这条新闻是咱们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其实在那儿我有好几个朋友、而且有一个朋友专门他就是做这个菌类相关的、那小韩你也可能知道啊、 你那个朋友先说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好吃的。 对，先让我们感受一下 他 的成果。 我让他给大家安排这个朋友叫植物岩老师，你知道吧？ 我知道了。 哎呀，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人。他呢，就是在那个昆明有一个叫木水花，是木水花市场。然后他是全球最大的菌类批发市场。你就去那儿吧，什么样的菌子都有。而且云南的菌子，它的种类是占全国的95%以上。所以这个植物岩老师呢，就也是在做科普这块嘛，就带着我们去直播，然后去。怎么买这个菌子啊，怎么挑这个菌子啊，包括怎么砍价啊，然后比如说从这个菌子已经砍到130了，他又给砍到150了，这 反向操作 特别厉害。包括在买菌子的时候发现这个卖蘑菇的蘑菇西施啦，然后各种各样的 有趣的事。 这个不是去卖菌类本身的、你们都关注其他的一些副产品。 对，因为你不能老看买菌子吧，而且就是说在吃这个菌子的时候也有很多讲究，包括他在周围的一些这个饭馆有一个叫滇菌传奇这么一个饭馆，那个饭馆老板也是特别有意思，他是在这个方面已经做了将近40年了吧，然后呢他也和这个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好多老师都是认识的，也是一起做一些项目的，而且就是在他那儿几乎是全国所有种类的菌子你都可以吃到，而且他会用最好的方式给你去做。 哎呀真好，你一说的我就想去了。 那走吧，咱组团去吧。 他也真的是我的好友，这个就李维安老师不是凡尔赛，哎，凡尔赛的是我本人。 我们一块连过麦嘛。 没错，然后我后来还看过他好多期去这样探菌子的直播，我真的看得我馋的呀。哎呀，有机会的话我们大家一定要去实地考察一下。 好，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期节目呢，有知识而且还有很多的美味，但是时间呢到这儿也差不多了。再次感谢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韩新卫还有科普作家李维阳做客，谢谢你们。 好，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多资讯，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我住在北方，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想起从前待在南方，许多那里的气息，许多那里的颜色，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